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呢，在昨天呢揭晓了，古天乐呢可以说是在24小时之内拿下了2个最佳男主角，非常厉害，恭喜古天乐。那么呢在原创音乐方面呢，则是由郑中基演唱的《没听过的歌》获得了最佳电影原创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大乐师为爱》配乐的主题曲。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来关注这样一个电影方面的一个盛事哈。那么呢，不知道各位这个有没有喜欢的演员或者影片最后如愿得奖哈。那么一般在往年呢，我们都会比较关心最佳影片呢、最佳导演呢和最佳男女主角、男女配角奖等等这些，因为什么呢？这些信息呢，对于我们来做这个今晚我们说电影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呢，现在我可能又会加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金像奖开办以来呢，有很多斩获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一些作品都是人气非常非常高，而且呢歌曲又非常好听的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环节就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也能够很流行。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说一说啊。如果说您关注了昨天晚上的金像奖的话啊，可以谈一些您的感觉，或者说哪些不满，或者说认同的地方哈。欢迎各位一起来玩。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很多朋友的印象当中哈，这些年拿过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同时呢传唱度也很高的歌曲，有一首一定要提到，那就是张靓颖演唱的《画心》。记得那一年呢，很多人的电影彩铃啊都是这首歌。画心呢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由陈少琪填词，藤原玉郎作曲，张靓颖演唱。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获得了第28届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呢，是由电影配乐当中的一段旋律衍生出来的。那么原本呢，这段旋律是用来表达影片当中人物的一个感情世界哈，就是为这个电影情节去渲染的一个作用。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曲子太经典，传唱度太高，那么后来呢剧组在制作画皮二的时候依然选用了这首歌当作主题曲。不过呢后来的版本在编曲上也进行了一个调整，歌曲的时长呢也是缩短到了4分多钟。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张靓颖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画心》。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就让你在别人怀里。 这是第一部的画心，张靓颖演唱哈。这首歌曲呢时长达到了7分多钟，所以说我们就听一部分哈。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发行了专辑《依然范特西》，在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叫《菊花台》，这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那么这首歌呢算是周杰伦为电影量身打造的一部作品，不管是歌曲的风格还是歌词的内容呢，都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的情节都有关联，甚至呢在拍摄录影带的时候呢，还效仿了电影用了跟菊花台有关的场景。当年的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先是在2006年的12月入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56曲大名单，后来呢又在2007年举办的第26届金像奖上夺了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身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烛光灿烂地上你的笑容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就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 九月说画心开头的人声吟唱特别神奇，网上呢有吟唱的版本，下面的很多网友都说哎呀吟唱是败笔，但是呢没有吟唱的版本下面评论又都是求吟唱哈，众口难调。一祥也说记得当年菊花台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说哇这是第一次听清楚了周杰伦在唱的是什么。林东城小十五说菊花台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听周董的歌，当时呢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一块儿出来，报纸花了一个版面介绍这两部影片，看到故事后来才听的歌，结果就粉了周董这么多年。 周末独角酒心才凉拌，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未完，菊花灿烂地上心事静静藏。 在2005年的时候，陈可辛执导的影片《如果爱》上映了，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呢就是由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吧。一方面呢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有2年的时间没有推出普通话的歌曲了，另一方面呢是他在这首歌中展现的唱法和以往呢有很大的差别。当时呢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刚刚结束全国巡演，但是他呢有一点意犹未尽哈，还想继续做这样的音乐剧。后来呢陈可辛就把影片《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给他， 他就想呢用音乐剧的唱法来演绎这首歌。那么在2006年举行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电影《如果爱》称得上是一个大丰收，除了斩获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之外呢，还包揽了最佳女主、最佳摄影、最佳电影配乐等等奖项。而且呢，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含金量非常高。当年呢，和他共同角逐歌曲的还有成龙的《神话》，还有周杰伦的《漂移》。但是呢，不管是影片还是歌曲，人气和传唱度都是不低的。 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又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金像奖的那些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也能够很流行。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你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爽又来了，他说37届金像奖最佳男女主角，一个是哥哥的曾经女友，一个是他最好看的最看好的影视界后起之秀，真有意思。在某一次电台节目当中，张国荣直言影视最看好古天乐，合唱方面呢也是古巨基，虽然说他们那个时候是默默无闻的存在。连连浮云酱他说，好的旋律久久让人难忘，经典会被铭记，聆听熟悉的歌，品味一段记忆。你写的真好，回头可以把你这段话录成一个片花啊。如果说把我国香港电影的发展写成一本书的话，相信一定会有大量的篇幅去记载2002年的电影《无间道》。这部影片呢实在是太优秀了哈，无数影迷呢把它当作警匪电影类型当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尤其是刘德华和梁朝伟在天台上对峙那个片段哈，相信看过的朋友永远难以忘记。这部影片呢几乎颠覆了警匪片的一个概念，以反派开始，以反派结束，一头一尾的呼应，注定了它与众不同。而且呢，这部影片很少出现枪战场面。要知道，当年的警匪片中，尤其是港片当中，枪战那是标配哈。比如说吴宇森的影片， 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美学大师，如果说没有枪呢，真的是那就不是吴宇森了哈。但是呢，这部影片也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让他呢成功的挽救了当时的香港电影市场。据说呢，在这之前，港片曾经创下单日上座率为零的记录，可想而知哈，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我们说了，重新说回到这部影片哈，它呢值得说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在当年的金像奖上，《无间道》呢以横扫的姿态拿下了最佳电影、最佳男主、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编剧、最佳男配、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七项大奖。据说影片的同名主题曲《无间道》最初呢是想让周杰伦演唱，但是电影公司的老板觉得梁朝伟和刘德华都唱过歌，而且呢唱得又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俩来唱呢？所以说呢，周杰伦就怎么被出局了。一起来分享吧。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那走不完的路，一路上演出难的糊涂，一路上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经历无间的路，让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既然没终点，回到原点，我想我们都不在乎。 无间道由刘德华和梁朝伟共同演绎，甲乙丙丁不是我说，如果爱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国产歌舞片，特别喜欢周公子，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一张精灵的面孔，更是因为他的演技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表演的真的是真实有力。无论是如果爱里面的率真可爱的孙娜，还是画心里面痴情一片的小维，一个演员安身立命的本事那就是演技了哈。如今的42岁的周迅身上依旧有那种一玩世不恭的韧劲，着实可爱。然博伟说，对无间道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就是，明明说好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快十年了老大。这也是我特别想对我的博士生导师说的一句话。好吧，太逗了。

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在情感文化范儿的这么一个环节当中，来给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非常经典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哈。那么今天呢，我在发了这个直播帖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在下面跟帖提到的最多的就是当年的那部影片《心愿》。如果说在这个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哈，提到张柏芝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柳飘飘这个角色，而且呢，他跟这个周星驰当时的一段对话呢，也被很多朋友玩坏了，用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当中。那么其实呢，张柏芝除了演员之外呢，还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星语心愿》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呢也很经典。那么他呢是在1999年上映的影片《心愿》的插曲。虽然说这部影片当年并没有取得太好的一个成绩，但是呢，张柏芝的这首歌却获得了第19届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后来呢，这首歌又被他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之中，并且呢也成为了他的一个代表作。所以说怪不得大家一提到这首歌留言呢就是乌泱乌泱的。那辛爱琪说，我参加了王牌对王牌的节目录制，那一期呢，张柏芝和任贤齐在节目当中重温当年的场景，在场的好多人都掉下了眼泪。回想起来，当年的我还在上学呢，不过呢不记得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哭过多少次了。星语心愿这首歌呢非常喜欢，每一次听都会让我想起影片中的很多很多画面。可妞也说，一部影片可以让我们记住很多的人和事啊。在《心愿》上映的时候，张柏芝和任贤齐的动情演绎真的是哭花了我的脸，而最美的张柏芝成为了很多人的梦中情人。刚刚一个同事还说起《心愿》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当年她和闺蜜一起煮了两碗泡面，就着两只猪蹄儿，看着电影哭得稀里哗啦，还没忘了啃猪蹄儿的喜感场面，想想都很动人。 心语心愿来自张柏芝。在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音乐人呢都会觉得啊，给张国荣写歌是一个美差。当时的张国荣呢正值芳华，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啊，都足以够让人们联想出足够的悲伤或者说是喜悦的故事。那么据说呢，歌曲《追》就是怎么来的。这首歌呢是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影片呢由陈可辛执导，张国荣、袁咏仪共同主演。在95年第14届香港金像奖上，这部影片虽然说只拿下了最佳女主和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两个奖，但是呢之前却获得了很多提名，比如说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等。那么陈小春呢也是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奖，提名不是得奖哈，所以说可见影片本身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起来分享张国荣这一首很经典的《追》。 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间最重要。 阳光呢第一次给我们留言，他说听了这么多年的广播第一次留言哈，他说只是因为如果爱这首歌呢已经很多年没有听了，上一次听还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他送给我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是异地恋，每一次想他都会要求他为我来唱歌。十年了，他说这些年也听过一些你的消息，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一切再也和我无关了。谢谢主持人的播放。 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 北京户口的北漂，他说我是听了张柏芝的歌复活出来留言的。当初张柏芝离婚之后复出唱了这首歌，真的是听哭了。广仔也说长相厮守是去年我最爱的粤语歌之一，可惜呢只获得了提名，希望港乐再接再厉，出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拿更多更好的奖。 甲乙丙丁也说了哈，他说17年星语心愿的主角们不知道在这些年，哦，应该是17年哈，他说不知道这些主角在这些年经历了多少人情世故。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听星语心愿就喜欢它的旋律，学生时代呢听这歌是听明星在唱，喜欢的是张柏芝身上的光彩熠熠，那么现在听呢则是听歌词背后的故事。我们曾经相识很久的那个人是否还在你的记忆中流连呢？ 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思。 现在呢，如果说我们提到金庸影视剧中的歌曲，有一首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沧海一声笑》。毕竟呢这歌实在是太经典了哈，作为电影《笑傲江湖》和《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的主题曲，很多人呢称它是最难体现金庸武侠原著精神的画龙点睛之作啊，这个话好拗口哈，但具体应该是就说这歌很牛吧。歌曲的创作过程呢也比较有意思哈，当初这个黄沾呢受命为《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谱曲，可是呢写六稿徐克呢都不结账，都不买账，都觉得不行。但是呢有一次他无意当中翻阅了古书《月志》，看到一句话叫做大月必易，黄沾的心说，哎，这个易就莫过于中国的五声音阶啊，宫商角徵羽啊。随后呢他在钢琴上就把这五声音阶反过来弹了一遍，发现哦哟，婉转动听，而且呢颇具中国古典的这样的韵律。所以说呢沧海一声笑就这么诞生了。后来呢这首歌分别囊括了金马奖和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其实呢黄沾为东方不败写的另外一首歌《只记今朝笑》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直了，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黄生说，一直被低估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梁朝伟的唱功，还有一个就是张学友的演技。000说，之前一口气看完了《无间道》三部曲，最喜欢的还是第一部。虽然说很多人都说第二部里的吴镇宇相当出彩，没拿最佳男主可惜了什么云云，但整体来说呢我还是更喜欢第一部。刘德华呢怎么看都不像黑社会呢，梁朝伟做卧底的痛苦真的是诠释的淋漓尽致。这是许冠杰演唱的《沧海一声笑》。在去年有一个节目《演员的诞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节目当中呢，章子怡和周一围重演了影片《胭脂扣》当中的一个经典片段，让这部30年前的电影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那么这一部由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主演的影片能够拍摄成功，梅艳芳有很大的功劳。最开始呢，他看了原著小说，然后呢建议制片方买下他的版权。后来呢，因为剧本制作不太顺利，导演和演员呢也进行了一个大换血，只有女主梅艳芳一直坚持，从始至终没有选择退出，主要是她太喜欢这个故事了哈。不但坚持要演，而且还帮忙联系上了张国荣，促成了这一次经典的合作。那么后来呢，梅艳芳也是凭借这部影片拿下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呢她演唱的《胭脂扣》也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严重不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你曾遇。 胭脂扣来自梅艳芳的演绎。白糯米说，胭脂扣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注意细节了哈。梅艳芳和张国荣都唱过，有一句歌词，梅艳芳的版本是父亲是你的名字，祈求不要辜负我。那么换到张国荣的版本则唱成了父亲是我的名字，祈求不要辜负你。真的是相当走心哈。那么呢，今天在发直播帖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看到了这个《倩女幽魂》的海报，就觉得今天呢一定会放这首歌曲。嘿，结果呢，我就要晃大家一下了哈。这就是在金像奖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左右互搏的这么一个情况。在1988年，由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与叶倩文演唱的插曲《黎明不要来》同时获得了提名。最后呢，作为插曲的《黎明不要来》居然意外地击败了主题曲《倩女幽魂》，拿下大奖。其实呢，《黎明不要来》原本不是为《倩女幽魂》量身打造，那么在机缘巧合之下呢，被徐克拿来做了插曲，居然呢毫无违和感。不过呢，能够拿到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也足以证明了这首歌的魅力，而且还有叶倩文的唱功了。一起来分享这首《黎明不要来》。 腥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暖，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不准红日叫人分开，悠悠良夜不 不要来，来自叶倩文的演绎。语文老师说，最喜欢的原创电影歌曲应该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当年呢，我还小，金像奖的提名出来之后呢，发现没有《不能说的秘密》，还觉得评委会没有眼光。后来才明白，金像奖和金马奖是有评选规则的，而《不能说的秘密》资格不够，没法入围金像奖的评选。好吧，原来是另有隐情哈。小蜜蜂说，如果当年入围的不是周杰伦的漂移，而是一路向北，不知道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念念过往不忘怀说，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我初二音乐还教过星语星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老师太潮了。好嘛，真的是好潮啊。得意的飘说，叶倩文跟黎明到底是啥关系啊？这首歌是黎明不要来哦，嗨，这意思。另外一首歌是明月心，又唱到我等待我等待黎明快来，感觉黎明好累，他到底来不来呀？这让我想起来那个黎明的那首歌今夜你到底来不来。花落花开花满天说，黎明表示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好嘛，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吧，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歌手凭借演唱电影主题曲走红的。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过苏芮哈，他呢就除了这个唱著名的影片搭错车之外呢，他还为其他的电影主题曲唱过歌。比如说在1985年上映的影片《龙的心》的主题曲《水可相依》就是由苏芮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晚上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来跟大家带来的一部影片叫做《嘉年华》。它呢是听起来很欢快的名字，但是讲述的却是一起儿童性侵案。导演文彦呢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好吧，喜欢的朋友今晚十点也锁定876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欢笑或愁，也没有口泪分开走。情从又开始渗透，已令我忘掉了自由，偏偏没法一起奔斗，不痛的心怎补救，想以后会永久浓情。